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座字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嚟啊！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嘿，好耐冇见啦，开场唔好唔讲啦，系等你嚟讲。 好热啊，想开冷气。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系咁啊！知點解會突然咁樣呢？就因為呢，佢就次次都批評我呢，就話我開場呢太老土，講嚟講去都係講呢啲咩，哎呀太耐冇見啦，就咁又一個禮拜啦。咁但係呢，我係唔會理佢嘅，我今日都係要照講多次，哎呀好耐冇見啦，咁就一個禮拜。咁啊，今個禮拜有啲特別，又唔係好特別嘅，都 特別有新鮮嘅，唔特別但係有新鮮嘅嘢。 點講呢？其實今個禮拜有好多嘢發生嘅，咁我哋就不嬲都唔會好講嗰啲即係比較貼近時事嗰啲啊，比較講啲花邊啲嘅嘢。 你覺得係咩？ 咁我哋都好花邊啦，係嘛？唔夠花邊，即係再花邊啲，即係花邊就冇人知嗰啲。咁啊，咁你就係但係花邊度又冇人知嗰啲，咁啊好似唔係咁好啊嘛，係咪先？咁啊，今日講一啲唉好新理想嘅嘢。 你入正題未啊？ 咪講咯，而家咪講咯，入正題咯，咪就係講一啲好新理想嘅嘢。究竟係？需唔需要贏在呢個射精之前，定係應該要贏在子宮之前，定係抑或是係直頭係要 未射精之前已經要 係我要贏喺揀老婆之前，即係我要揀個更好嘅老婆。咁其實究竟呢件事係發生咩事咧？咁其實我估好多人都知啦，因為我見其實呢件事已經係多過嗰啲咩書店啊嗰啲咁嘅人嗰啲咁嘅討論，我見真係好似係咁樣。咁啊事源就係話咧有一個TVB 啦，有一個新嗰啲咁嘅綜藝節目。咁呢啲新嘅綜藝節目咧講咩咧？咁就係又係講一啲訪問啊。嗰個節目名我唔講啦，咁啊由佢啦。但系咧佢咧就係訪問咗一個阿媽，咁咧就問佢即係可能係對於叫做佢個對佢個仔啊，即係佢湊仔啊，或者佢點樣為佢個仔計劃嘅一啲睇法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因為其實個節目咧就係講即係類似係講佢話啊有冇究竟有冇起跑線呢樣嘢？即係究竟你知咩起跑線嘅啦？我諗其實大部分人都知係咩起跑線，其實好 hit 嘅啦。而家講以前冇呢句説話嘅贏在起跑線。 咁你點睇啊？ 咩嘅我點睇？即係 你對贏在起跑線呢句嘢有咩睇法？ 我覺得啊，我覺得梗係有好過冇啦，仲使諗嘅。咁其實基本上係人都知道要贏在起跑線嘅啦。你個其實講贏在起跑線咧，就有啲唔能夠。即係唔夠符合啊！你明唔明啊？ 係 唔夠符合到件事發生係咩事？其實件事係講贏在起跑線係咩意思咧？就係話 只不過是將那條起跑線呢推前一點，那你那個人生的路途呢，那你就會短一點，那就舒服一點，那你就比隔離那些人會快一點到終點。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啊。 是不是很具體啊？說得是啊，說得很具體。 但是為什麼要跟人鬥啊？為 什麼要跟人鬥？ 但是為什麼人生要跟人比啊？ 不知道啊，因為社會就是一個鬥爭的地方嘛。那你其實 那就是又有得來吃又不會睡街啊。 那你 餓你不死 人 為什麼這麼多還跟人比啊？ 人不會那麼容易滿足的。 那你很多東西你可以、哎、今天比昨天進步了跟自己比的嘛，你下下要 是啊 下跟人比。 人生是應該跟自己比較，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為現在說學業這件事是一定有個名次，所以一定要跟人比。 這個是其中一個，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不跟人比就浪費了，那個漂亮一點，那個英俊一點，那個胸大一點，那條腰溜一點，那個人讀書厲害一點，那個人賺錢多一點。基本上其實外國有研究的了，已經講過，就是說什麼呢，就是說一個人的快樂那個指數 是取決於 他跟人比 得很開心， 因為他說他就是研究過的，他就說一個年薪很高的、嗯、即是那個份量很高，簡單來說就是那份量很高的人，那呢他呢如果隔離那些人呢哇具體嘛高嘛，那他如果他隔離那些人呢更高過他的話呢，他都是會不開心，但如果他一個人工可能是很低、 嗯、 但他隔離那些人更低過他，他那個快樂的、那個那個、指數是會高過那個人工本身很高，但他只不過是不夠他隔離那些朋友高那個人、 哦、 所以一個人其實你說不比較呢，我覺得是多餘的，根本是沒可能，我覺得是根本沒可能，但是即是為了自己快樂著想，有句說話叫做知足常樂嘛，那就你知道個人知足的話那就會開心一點，希望大家都知足一點，我不是我發放正能量，免得又被人說我怨天尤人呢，又說廢青咁樣。咁啊講翻， 我哋好正能量，我哋今天是要幫一句說話平反。 係啊，咁究竟發生咩事啊？講翻啱啱個綜藝節目，咁嗰個有一個訪問咗個阿媽，咁嗰個阿媽咧，佢就話咧。佢計劃即係有生第二胎啊！即係嗰個阿媽已經係生咗胎， 要個妹贏在子宮裏， 贏在子宮裏，贏在射精前。咁點解佢有呢個説話呢？佢就係話咧，佢要計算好嗰個 射精個時間， 係啦，跟住就再計算嗰、那個佢個即係嗰個 B B 出世嗰個時間。 係啊， 佢就要喺一月出世。 係。 咁點解要一月出世咧？ 一月出世係大仔。 係啦，咁呢個點解要大仔咧？就是因為有一間，他就話佢話有一間好似明嘅幼稚園，係幼稚園或幼兒園，雖然其實有啲分別嘅、嗯、幼稚園幼兒園，但係香港就 我唔知喎、 啊。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但係香港係好似冇分別嘅呢、這個説話，即係、哦、香港係好似冇，但係其實好。 你陣間話翻俾我知有咩分別？其實好想知 道。幼兒我記得應該係要更加細咯，幼稚園係應該比幼兒係更加大一個少少，嗰個年齡上係應該係大少少。 係咩？ 理論上應該係咁樣啦。不是很確定，這個真的不是很確定，但因為我見是有分是幼兒園就是更加小的，即是很小的、啊、可能說是、 但 一兩歲這樣， 我覺得幼稚園再小一點、啊、幼兒園是大一點的、啊、 那不要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總之就是說他那間幼稚園呢就專收一些一月至到三月出世的小孩的，一間出名的幼稚園、啊、那為什麼會專收一些一月至到三月出世的細路， 因為他大一點那個即是智即是、那個、 智力、啊、 個智力、啊、個心理、啊、比較大一點點，那就容易一點教， 是的，那其實是什麼一回事呢，那就是講緊話呢，如果一個入學年齡嘛，即是你去到一個入學年齡、嗯、那你由一月去到十二月出世的都是那個入學年齡都是適合的嘛，因為你都是那年的嘛、 嗯、 你都是計年份的嘛，但是如果你是一月至三月出世的话，你严格来说你是比那个小朋友是在九月或者十月出世，你是大年纪上是大一点的嘛，即是譬如可能是大家讲的话，大家都是讲的话申请在九月入学，那理论上十月三十一号之前呢就是满三岁的嘛，但是如果你在一月出世的时候呢，你已经是三岁九个月大的了嘛，你明白我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说什 么，是的，跟着然后如果你那個小朋友， 雖然大家都是講年，但是不同月份，所以是大一點， 是的，如果你在十二出世的話，那你就真的只有 兩歲零八個月嘅啫嘛，咁其實你前後生佢係可以去到有十一個月咁多噶嘛，即係如果你最頭到最尾嘅，咁、所以咧呢啲名校嘅幼稚園咧，佢咧就會收一啲咧 大啲 月份得大嘅，係啦，月份大嘅小朋友，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咁咧佢就話其實係有根據嘅。咁佢就話咧，如果嗰啲小朋友大嘅話，即係個年紀比較大啦，雖然唔係大好多啊，即係唔係大好多，只不過係大八個月。咁但係咧就講緊話佢嗰啲小朋友會，即係好似你咁樣講啦， 個智力會高啲，容易啲教， 係啦， 係啊，即係如果教啲深嘅嘢，佢哋可以成班一齊容易啲領會到。 係啊係啊。啊就係、是、哇，好精要嘅，你講得係 咩？ 係啊，真係好。 咁你有分精英班嗰啲咩噶嘛？ 唔知道啊，但係 因為係驚你讀書讀嗰樣嘢，但係驚你嗰一批嗰一班人能夠同時一起同步啊嘛。有啲人係能力係低啲咁樣，咁又要另外教，咁結果咁係成班一起上堂啊嘛。咁結果係好耐都去唔到再前啲啊嘛，因為要就翻能力低嗰班人。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好多時佢呢啲幼稚園咧，即係呢啲尤其名校嗰啲幼稚園就會直接，即係用一個好，其實係一個好科學嘅原因嚟嘅，呢、這個真係一個好科學，係真係有根據嘅，因為其中有即係有已經有講述過，就話一個其實一本書外國一本書寫嘅，咁佢就話咧研究呢、這個冰上曲棍球表現較為好嘅球員咧，多數都係大仔，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月份頭一 即係大嗰啲嘅小朋友。 因為類似的情況都仲係會出現在其他學生嗰度嘅， 咁佢大啲，咁咪協調好啲咯。 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 就好似揸筆啫嘛，細個揸唔好，因為你手腳協調啊嘛，同埋容易打爛嘢。 即係係咯，有咁嘅根據啦。同埋佢話係直頭去到大個啲年紀啊，即係佢年紀係大啲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嘅。咁佢其實佢係歸根究底咗一個原因咧，即係佢係認為啦，佢認為。他就話咧，因為呢啲大嘅小朋友咧，自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喺嗰個課堂上面學習咧，係比較出色啲嘅，比其他小朋友出色。 我三月噶， 你三月，我十月，唔使再講落去，係我十月咁樣咯。咁跟住然後就佢就話咧，因為咧嗰啲小朋友，你嗰個小朋友出色啲啦，咁你出色啲嘅時候，咁自然咧，即係好自然咧，就會係俾嗰個老師嗰個反應咧，會好啲啊嘛，即係 我知你講咩，因為咧，而家有啲因為而家呢個社會係比較偏向於外向型嘅小朋友啊嘛，即係例如你小組討論，你多啲講嘢咧，咁你就即係著數啲，例如面試啊，多啲講嘢，即係咁呢啲係屬於外向型。但未必他們是那麼厲害的，只不過外向， 是的，就是外向和內向、 而有些是比較內向的小朋友、他們就是少一點說話，但是家長就會覺得他們很徹底，但未必是他們不厲害 的。還有尤其是如果他即係佢對外向咧，咁因為佢外向，比較個人比較外向啊嘛，咁佢咪自然就會得到嗰啲回應係會好啲。 而啲老師上堂咧就最驚冷場啊嘛，所以我嗰陣時係睇某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係講幼兒教育嘅，咁佢就講即係有句反思啊，但係其實有時小朋友嗰啲內向嘅小朋友，佢哋上堂唔講嘢同埋少回應。咁佢哋係透過觀察同埋聆聽去參與呢個課堂，佢哋都係有參與。 即係可能係一個思考大師咯，即係佢可能係一個思考 家，或者佢係中意觀察嘢，唔中意係咁輸出一啲嘢。 係啊，講咁多廢話，唔係個個都中意講太多廢話。 係啊，但係唔代表佢哋冇參與課堂噶嘛。 咁但係就係講緊話咧，即係你自然呢啲外向嘅就會俾人讚得多咧，咁佢就會形成嗰個落差咪越嚟越大。即係你越讚得多，咁你始終你僆仔咧。是要被人讚的嘛，即他是有一種這樣的潛藏住，是一種想受到人認可，不過其實大年紀大的人都是這樣，不要說年紀小了、跟著然後這些雖然這個不同外向和內向的關係不大，但是異曲同工之妙呢，就是講話因為那一些比較年紀大，即是一月至三月出生的那些小朋友呢、受到那個正面的、回應、即可能是讚許、家長、褒獎啊咁樣咧，咁跟住然後咧，佢哋嗰個受到讚咗之後咧，咁佢嗰個能力就會越提升得越嚟越快，咁反而佢後邊嗰啲咧就會越嚟越即係年紀細嗰啲，本身係因為佢發育遲咗啊嘛，即係因為佢年紀細啲噶嘛， 咁跟住然後咧就會令到兩者嘅差異就越嚟越大。咁所以點解即係我知道呢單嘢咧，就成日好多人喺度講嘅，就即係好多人喺度話即係話嗰個阿媽 贏在射精前好誇張啊， 係啊，跟住 過分啦，係 啊，贏在子宮裡。咁但係究竟 我係覺得真係有啲誇張嘅，聽到嗰一下， 係我都覺得係誇張 嘅。但我咁聽完佢解釋，佢又冇錯嘅喎。 係啊，不過因為你見到係真係有科學實據噶嘛，即係佢唔係喺度，即係嗰條友嗰個阿媽唔係喺度鳩噏嘅，佢唔係喺度自己話自圓其説，自我感覺良好，係真係有科學實據。而嗰間幼兒園講緊係話真係淨係收大仔，而且仲要係嗰間幼兒園係真係幾出名嘅，即係嗰間幼兒園係幾出名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會咁大落差？就因為同我哋嗰個教育嗰個理念咧，即係我哋以為啊，我們以為的教育是。同埋事實上的教育事咧，係好有分別嘅，尤其是係香港同埋外國啦，即係尤其是香港根本係講咗好耐咧，就係喺度講話教育有幾咁差啊，教育有幾咁唔好啊，啲教育係點樣攞嚟壓迫學生啊咁樣啦，咁跟住然後我哋以為咧，即係我哋唔係以為係我哋希望啊，我哋希望教育係好似外國咁，即係好似澳洲嗰啲咁樣啦，即係澳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你都知啊， 澳洲就係比較注重。小朋友嗰個探索啊、好奇心，同埋係比較注重佢哋嘅安全感咧。 安全感啫，點樣安全感啊？抱住佢、攬住佢啊嘛。未即係唔係淨係話抱住佢、攬住佢。 你問到咁，我唔識答喎。 你唔識答唔緊要啦，即係安全感。 即係比較注意佢哋嗰個心理狀況。 係咯，即係好似我哋啱啱嗰種稱讚啊，嗰種讚佢咧，從而係令到刺激到佢嗰個心理反應。即係你讚完之後咧，你個人係會有特別有動力多啲嘅。其實呢樣嘢， 我哋多啲讚賞， 多啲讚賞係啦，少啲埋怨， 少啲埋怨。 我最憎人負能量，怨天尤人嗰啲，我一啲都唔。 所以我哋今日要幫個媽咪平反嘅。 不過呢啲我等間先同佢平反。我哋講下，即係我哋講下究竟我哋希望啦，我哋希望嘅教育同埋事實上嘅教育究竟係有個分別，係究竟有幾大？所以點解我哋先會唔係我哋咧，係嗰啲人啦，嗰啲人先會有咁大嘅反應。 啊，係係呢個嘅安全意識啊，即係澳洲嗰度啲教育咧，係即係嗰啲教育人員啦，即係可能幼稚園老師咧，佢哋唔係讀完咁樣，好似香港嗰啲就可以出嚟做嘅喎。 即係唔係淨係話讀完書之後就，即係唔係話直接攞咗個？ 佢仲要你有經驗，仲要實習100多個鐘啊！ 好 要俾你實習幾次之後係。要課你係真係識教一個小朋友咯，係 啦，嗰種教啊，即係而家講緊嗰種教咧， 係真係識處理一個小朋友， 係啦，處理一個小朋友點樣處理？ 即係處理啊，應對啊嗰啲咯， 即係其實係一個相處咯，即係一個同小朋友相處之道咯，即係講得具體啲咧，就係即係點樣咧，就係即係話，即係去外國啦，即係平時我哋成日，因為其實好多人成日都話啊，外國嗰啲教育好好，香港嗰啲教育好差咁樣。咁但其實嗰個實際個操作上面有啲咩分別，就即係好似啱啱即係好似啱啱你咁樣講，就係講緊話，譬如可能講緊就係話香港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幼兒教育嘅人員咁樣，就係講緊話你有一個沙子，即係沙子即係文憑啦，或者點樣有一個咁嘅學歷咧， 佢哋仲要到即係嗰啲老師啊、幼稚園老師啊，仲要到唔同嘅幼兒中心實習3至4次，每次要100多個鐘喎。咁2年嘅師訓課程裏面就達到1000個小時 咯，即係實際上佢係同嗰啲小朋友相處咗1000個鐘頭，佢先係叫做一個正式嘅。幼兒教育的人員，而香港都有的，香港都有實習的，我知道香港都有實習，因為我有朋友都是以前是想過做幼兒教育，他都說是需要實習一些什麼，因為他實習又有經驗，但相對來說的話，香港對於這方面的要求就沒有那麼嚴格了，香港基本上他相對上嚴格的要求是在一個學歷上，即是不是說，是說說那個教師的學歷上，即係嗰個教師，譬如佢講緊話，佢可能識幾多個科目啊，要讀過啲咩嘅書啊。 哦，即係學位化咁樣。 即係越嚟越多學位上嘅嘢，即係好似你見工咁咯。即係如果具體啲講，就係話你去見一份工，你攞住好多學位，又話我讀過啲咩書，又乜乜乜乜乜乜咁，但係點知原來實際你係唔識做嘅，即係真係要你做落去嘅時候，你係唔知點樣做嘅，你仲衰過個師傅，仲衰過個技工咁解，即係。 你是拿住很多學歷， 但是他是教，不是我自己想他是教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啦。 是啊是啊， 那他就算懂很多科目跟他要教小朋友的東西有關係嗎？那個小朋友都未必要學到他懂的科目啦， 是啊， 不實用的。是啊， 是嚴格來說其實是對的，即是我你是說得對的，是因為 即是你說到懂鋼琴，難道你上幼稚園你對著小朋友你要立刻教他什麼電子啊鋼琴都不需要啦。 是啊，因為其實是兩對， 我即是 請人那些標準，好像之前說洗碗工又要大學畢業啊，那些 類似咯，即是類似咯， 是咯， 因為其實是 都沒即是這個職位沒必要去到那麼高要求，要做的事根本就不需要。 或者咁講啦，佢個要求嘅位置係錯誤咗啦。佢唔係應該要要求佢自己本身嗰個人嗰個學歷有幾高，而係佢需要佢係要一個佢點樣教啊，係真係佢點樣 技能， 係嗰個技巧嗰個上係佢究竟佢要點樣教？因為其實佢講緊話，你一個小朋友係白紙嚟嘅啫。即是一張空白的東西，你基本上你填什麼上去就填什麼上去，即是你好像以前那樣你說毛澤東是萬歲什麼什麼什麼，那他就說毛澤東是什麼什麼什麼樣，那其實是你自己填下去的這些東西，那你本身你幼兒教育那個人就是最重點，他就是要將那些東西灌輸下去那個小朋友那裡，而他必須要懂怎樣教那些小朋友，即如果不是的話就好像我們以前我們自己都講過，以前即我不要說幼稚園講嗰啲小學嗰啲咧，小學、中學嗰啲 噩夢嚟， 嗰啲阿 Sir、Miss 咁樣啦， 黐線嘅， 都已經講過好多啦。 佢哋嗰啲有精神病啊， 係啊，即係情緒。 其實佢哋要睇醫生咯，都唔係，即係好似一個醫生有精神病都唔可以繼續佢嘅工作啦。 係啊，但係 咁佢作為老師，咁佢自己情緒都處理冇，佢都唔可以繼續進行呢個教師嘅職位啊，係會出事佢咁樣處理啲學生。 出咗好多啦， 係。 所以你見到其實香港好多都。嗰啲靚仔都走咗跳樓， 佢係唔夠質素去開工啊！ 係唔夠質素嘅，其實有啲即係好多，唔係點解成日都會話咩教畜教畜啫？即係點解會指責佢為一個畜生，即係一個教育嘅畜生啫？即係好似淨係我哋上次講嗰個校長咁樣啦，即係嗰間咁嘅中學嗰個校長啦，你一個學生，即係其實嗰班已經係中學生嚟嘅啦嘛。 係啊，好似你講嗰， 好似咁嗰間 嗰個講緊好抗拒嗰啲嗰班嗰啲叫咩啊？再生 咩？再生 唔知咩咩學校啊？ 即係你講緊嗰個培育 培育 即係再育群啊嘛？ 育群 係育群中學， 好抗拒佢哋嗰間中學喺佢哋唔係嗰間小學喺佢哋中學附近嗰度 係啦 開啊嘛 係啦，跟住呢個第一 即係佢自力問題啦，點解覺得一班智商或者有暴力傾向嘅小學生可以影響到佢班中學生？可以帶壞埋佢班中學生，佢呢個思想已經係， 即已經係 係常理嘅判斷出咗事啦，已經。 同埋佢好明顯就係佢係為咗自己嗰個學校嘅 聲譽 嘅聲譽咯，同埋仲有另外，記唔記得咪有一個嗰、個校長咪話有班中學生走出嚟反抗佢啲咩暴政？ 我上次講係、那個、 上次講嗰、那個 啊， 咁其實你見到基本上嗰啲咁嘅校長佢哋講嗰啲嘢根本係唔合格， 係弱智嘅， 係唔合格嘅，即係。係咯，即係好似你咁講， 佢哋出係咯， 係就係弱智，真係弱智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依、這個中學都已經係咁樣啦， 仲係個校長個管理者喎， 管理者個中學生已經係心智係比較成熟。若然萬一如果係落翻去，你喺幼兒教育嗰度出現咗呢啲咁樣嘅。 我仲記得 係啦，呢啲咁嘅學生，唔係呢啲咁嘅老師啊，呢啲咁嘅學生出現咗呢、 這個。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個校長同我講。你未識分咩叫灰色地帶，所以而家咧嘅世界只有黑同白。你聽我講就啱噶啦。 係啦，咩係灰色地帶？咩係黑同白就係 啱。我嗰時中六嘅，我而家都係仲未算畢業。咁嗰陣時中六啊，仲喺學校嗰陣時咧，佢的我入去校長室傾偈，佢同我講：我未識分咩黑灰色地帶，唔識分。係 啊係啊。 所以咧就只需要跟住黑同白，一定唔會錯噶啦。 灰色地帶未識分，但就只要跟住黑同白就一定係錯。 唔係，跟住黑同白去分就一定唔會錯。 即係佢叫你就， 佢 意思即 係 話你嘅智商，佢意思即係話你嘅智商係未能夠分辨咧、 啊。 有啲嘢係介乎喺啱同埋錯之間嘅。 係咁啊，係咁、啊。 你總之而家咧就係話啱 就 啱，錯就係錯咁樣咯。 係啊，就係咁嘅意思。 咁但 係 個世界， 但係有幾啱有幾錯，佢唔俾我去討論咯。 即係話錯就係錯咯。佢覺得係錯啊錯啊，呢啲好多時都係咁。真的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不過那天聽完之後我勾了嘴， 但 即係你見到啦，即係如果中學，即係好似啱啱， 即係而家嘅中學唔係教你點樣樣去判斷邊一個程度，而係純粹教你分咁樣係咁樣就啱噶啦。 即係冇， 即 係 佢冇盡冇一個深度去教你點樣分，同埋唔俾你分，直情唔俾你分，同你講錯就錯，啱就啱，你唔想錯嘅就黑同白去分。 係，即係基本上你就係見到話， 即係唔俾你去判斷邊一種嘅情況咯。 即係佢係唔需要你去判斷係邊一種情況，你明唔明？即係佢基本上佢係覺得， 咁佢咪當我哋係機器咯？咁我哋係要去學識分析一樣嘢同判斷一樣嘢。 講咗咁耐就係、是、其實講緊話香港，即係佢哋其實講咗咁耐，歸根究底，佢其實都係想講就係話，就係、是、缺乏咗呢種批判性嘅思維。佢係因為佢係而家係唔需要你哋有批判性嘅思維，你佢只係需要你係跟住個程序，跟住嗰啲嘢。跟住一啲指引啊，或者跟住佢覺得嘅啱同埋錯啊，咁去做，咁呢個其實就係講緊話歸根究底，你即係成日聽見嘅啦，個個都喺度噏嘅啦，就話香港教育唔得，香港教育唔得，咁香港教育唔得喺邊咧？ 講翻先，澳洲嘅幼兒教育方向同香港有啲唔同啦，當地嘅幼兒教育架構稱為 BBBB。 跟住咧 ，BBB 咧即系简称嘅。 着重个人嘅自我发展，就包括幼儿嘅安全感、自主性同自信心啦。即系我哋啱啱讲紧自主性啦。 系啊。 同埋同外界嘅关系，就例如系幼儿对群体及社区嘅归属感。 即系相处啊，大家同埋对社会相处咁样。 仲有尊重呢个嘅差异，即系明白自己同人哋唔同，明白人哋同自己唔同。即系我哋。獨立是個體，你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不會排擠你那些嘛， 即是大外包容，即是大外包容， 尊重差異樣，跟著重視公平，還有對社會的責任和對環境的尊重，還有心理和心理發展方面，就包括幼兒對自己的健康去負責任，對自己的社交和情緒發展重視，還有學習態度和好奇心，有效和別人溝通，即你會見到是對自己，即幼兒要學會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任，但在香港不會嘛， 幼 兒在香港即他們已經在澳洲那邊已經教小朋友是對自己，即係呢樣嘢係你自己嘅， 即係健康係你自己咯，即係老土啲咁。 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就外判咗俾人啊嘛，即係將自己嘅責任外判咗俾人哋。例如個家長 外判咗俾老豆老母。 例如個家長要有啲家教要自己教個仔女，可以同唔可以？但佢又將佢外判咗俾老師啊嘛。 係啊， 跟住然後係咯。 仲有，我覺得佢仲有另外一點咧，香港都係冇乜嘅，就係講緊話環對於環境嘅尊重咧。 嗯嗯嗯。 其實你。香港都是很少的，認真 沒 什麼說。 我剛剛來的時候看到那個垃圾桶的設計，我今次真的不是想說他是小孩子垃圾滿地，這個已經看到了，但是我想說 他那個轉的設計為什麼是這麼無謂，我又不見他將那個煙頭的位置又設計得好一點，因為永遠那些人丟煙呢這樣一次過燒完，但他又不設計一個丟完煙之後可以令煙頭熄的， 因為 即你既然都換垃圾桶，為何你不設計得好一點？我看到它直接好像著火之後煙又不是熄， 要鋪一些沙或者鋪一些水在上面， 但是沒有咯，是沒有 咯，那我覺得 我不明白它浪費那麼大的預算，但又不設計好一點，即我可以原諒它的口勢，可以當它真的 你原諒它的口勢， 我可以啊，即因為你要換你要，那你可以，但是你不要只是個口勢了，但你其他位置又不做嘛。 其實我對於這個垃圾桶沒什麼意見，認真 真的沒有啊， 真的沒什麼意見，有它了，其實垃圾桶 其實我在想它橙色是不是為了讓人家容易找到， 不是，我只是覺得香港已經很多垃圾桶，我覺得最好香港就不要有垃圾桶，整條街都不需要有垃圾桶，讓人自己拿回垃圾自己回家自己扔，然後再自己分類，不過這些是後話，先說回正題先。 好啊， 跟著然後即你說我們說幼兒教育，說外國和我們香港的一些即係一啲差異啦，即係一啲唔同啦，好普通嘅一啲唔同啦，其實已經唔係好深入 的。咩叫好普通嘅一啲唔同啊？ 唔係即係一個好表面上嘅，大家都可以基本上可以揾得到嘅唔同啦，即係已經唔講得好深入，話即係再入啲，再入啲咁當然係更加多啊！直頭係講緊話大家嗰個教育嗰個方式都已經有唔同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呢樣嘢，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阿媽會令到啲人咁大反應呢，就係、是、因為 講緊射精咯， 因為講射精啦，呢個第一樣啦，射精就真係令到人好大反應，啲人係特別中意呢啲嘢。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 我哋實際覺得嘅教育同埋事實上嗰個教育嗰個落差實在太大，而嗰個阿媽咧係好明顯，即係好直接咁樣講咗俾你聽，你哋收皮啦！香港嘅教育就係咁樣，所以啲人，我覺得所以啲人咧就會變得好似好嬲咁樣。不過等陣間先繼續講，休息陣。